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啊 FM98.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好，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首先介绍一下本台优秀大编辑徐然。徐然你好。 大家好，我是徐然。 哎，这已经是著名编剧著名导演徐然 啊。没有没有， 我们这就徐导嘛。 我只记得编剧 徐导，真的，我们平常私底下都这么叫。 我以后也这么叫。 我给他们导过戏，主要是 对徐导、 啊，对，给我们导过戏，那就算大导了。 这当然了， 这么厉害的演员让你随便导， 我们这么权威的节目，是不是？ 今天一定好好导。 哎，好嘞， 一定好好导啊！好，只要不捣乱，怎么导都行。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哎，大家好， 欢迎刘洋。 大家好，导演好，徐导好，今儿跟徐导第一次见面 啊。对 对对、 今天刘洋和徐然还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中相遇啊。 全新合作。 对， 今天我们 擦出火花。 今天我们这个戏中戏这一趴呢，除了一个男主角之外，其他全是女性，而且是他们最辉煌的年代的时候 啊。 林青霞， 哇， 李嘉欣 啊， 关之琳 啊， 当然了，那这个男主角很厉害，李连杰 是不是 啊？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这个唯独的这个剧本，这个戏中戏啊是哪一部？就是《笑傲江湖二之东方不败》啊。 没错 啊，这个里面最经典的几个桥段啊，尤其当时我们很多现在网上那些片段呢、啊，还有那些动图 截图， 哎，就是那个林青霞在水里面，在湖里面拿着个酒壶啊，特别洒脱的饮酒那一段，包括他们第一次相遇啊，这个当时林青霞还是用着当时那个东方不败那个半男的声音来跟李连杰对话的时候、都是一个很经典的相遇啊。今天我们下半时段呢就还原一下这几段，看看我们这个特别风华绝代的年纪的这几位女星、一会儿会表现成什么样子。 可不敢当、 可不敢当。一会儿你不来李连杰吗？你有什么不敢？ 行了，那风华绝代这任务就交给你了，郑磊。 我觉得还行。哎，我 这是 汗都下来了。 这个可以有， 我觉得、 这个、 我觉得郑磊的脂粉气有点重 啊。 脂粉气， 自从和王哥搭档之后，我就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这个深渊。 就 没有办法， 王哥的粉都被他吃了， 没有办法，我是这节目的阳刚担当嘛。 本栏目组阳刚担当啊。好，咱们下半时段呢，将唯独这段剧本。首先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使徒行者二》，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8340万啊。 《 使徒行者二》这周已经大结局啊，很多朋友呢虽然依依不舍，但是也感叹。终于完事儿了。这个在这一部啊，这警察全都是黑帮卧底，而黑帮全都是警察卧底的戏中啊，不停反转的剧情，精彩迭出的场面，也可谓是近年来港剧当中不错的一部。结局呢也算是圆满，就坏人全死了，而幕后的黑警 boss 呢也被乐少干掉啊。欢喜哥呢也如愿以偿的杀掉了魏德信，报了仇。而后呢，欢喜哥去自首的路上突然反悔，因为啊，就算自己自首，老婆孩子也不会活过来，那自首相当于自杀，这样的赎罪是可笑的。于是救了乐少跑路啊，这是我们这一部留下的悬念，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部当中笑面虎欢喜哥 东山再起。 也就 是因为其实《使徒行者二》是《使徒行者》的前传 、 然后后来的电影版，包括这个故事情节也是在这一部戏之后，我们也看得出来，欢喜哥其实还是在为警队做事，对吧？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猜想，然后下一部有人说是马国明已经出现了，然后也是 TVB 的一个优秀的男演员，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追。有的人说乐少到底怎么死的，死没死？还有人说复活的是他哥，就各种各样猜测。反正给大家留下的悬念是不少，猜测也不少。 是的， 也就是说《使徒行者》还有三。 肯定的， 那三是 背不住。 那三是前传的前传，还是前传和一之间的那段呢？ 他是那个《使徒行者》，他最后留下的那个镜头，我看了，最后留下那个镜头就直接就是《使徒行者二》最后留下的镜头是《使徒行者》那几个孩子准备做卧底 啊，《使徒行者一的》 哇，就是前传的前传， 剧情就衔接上了， 对，衔接上了。 一下想起了当年的《无间道》啊，这个一二三当然也是这么拍过来的，但是这个只三是前传啊，二是顺着往下拍的啊。看看这 个 三， 那个啥 X 战警好多不也是这样吗？拍着拍着逆转黑 白。不是，我太佩服了，我一直都不想象不到这个 X 战警它怎么继续往下编的边缘。 时间线乱七八糟，然后现在人时空倒转了，扭转了之后重新开启，全都可以再重新写一遍了。 反正已经乱了，你也记不清了，来嘛，是不是？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啊，蔚蓝50米。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可能说的是跟游泳有关的啊，泳池啊。腾讯视频作为播放平台，单日播放是120万。故事讲述了2年前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上，实力相当的小海和阿若本打算呢在200米的自由泳决赛中公平竞争，一同争取国家队的入选资格。然而小海呢却意外的失利，无缘站上这个领奖台，并且在赛后不告而别。阿若误认为小海是故意让着他，于是耿耿于怀。2年之后呢，阿若在药检审查期返回原籍训练，小海也被劝退转学到乐海体校。再次成为队友的两个人呢，其实是各怀心事的。阿若呢是冷漠啊，执拗啊，这小海呢游手好闲，两个人的矛盾呢不断升级。幸而在这个队医尤丹和队友小伙伴以及教练员的关怀与帮助下，阿若敞开心扉，收获了友谊，小海也重新燃起了对游泳的热情。最终冰释前嫌的两个少年在队友与师长的欢呼声中再次并肩站上了全国赛的出发台。还挺励志的啊，以游泳为题材的一部网剧， 一部青春片哈。第三部呢叫做《醉玲珑番外之玲珑醉梦》啊，由刘诗诗、陈伟霆、徐家伟领衔主演的《醉玲珑》呢，已经在9月精彩收官了。而他番外篇啊，《醉玲珑番外之玲珑梦》《玲珑醉梦》啊，已经在10月11号紧随其后开播上线。而《醉玲珑番外之玲珑醉梦》也延续了《醉玲珑》的角色设定，听起来是不是像绕口令一样？ 有一点。 哎，剧中 考察王哥的专业的时候到 是吧？这个袁离、袁彻呀，都由原班人马亲情出演，而徐家伟饰演的袁离呢，一改在正剧当中的装扮啊。身着一袭白衣，衣袂飘飘，仙气十足。他附身在殷彩倩的蓝蝶手镯当中，在梦境里时时保护着殷彩倩的安危。而袁离的灵力十分高强，不仅能自由召唤蓝色灵蝶，还能强行回溯时间，改变苏贵妃被杀的命运。又一个回溯时间的， 刚才我们还没捯饬明白呢， 这又要重新写了是吗？ 咱们再来一遍啊！ 除此之外呢，他在剧中还是搞笑担当啊，一出场呢就不小心撞见了这个殷彩倩洗澡，而每次被人召唤出来之后，都会给人新收获啊，就是这样一部番外篇。前两天我们说四美人的时候，当时介绍也是四美人播完之后，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原班人马又给了一个四美人的番外，对吧？那是个穿越剧哈。 好， 这个相当一部分是不是除掉 主角 刘诗诗和陈伟霆之外的， 除了主角之外， 相当一部分， 相当一部分啊！ 哎，这个相当的范围好窄。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啊。首先介绍第一部网大，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叫《长官你别跑》啊。这个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当然播放量达到了112万啊。讲述了女大学生桑桑为了替姐姐复仇攒钱，踏上了这个豪华游轮哥士达号。在这艘船上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啊。这个桑桑准备报复将她姐姐骗得人财两失的这个诈骗犯柯不还啊，心怀钓金龟婿的这个女郎乔安娜，还有爱上了桑桑的严震以及身份特殊的严母，几个人上演了一部搞笑新奇一波三折的情感故事，都在这船上啊。在误会和冲突之下呢，几个人都在加深彼此的了解，这9天的航程结束了，人人都没能 如愿。 嗯， 桑桑的这个复仇呢成了一场误会，我觉得没能如愿这个事儿呢还是一个我比较希望的这个故事走向。以前啊都是特别容易就如愿了， 大团圆 结局，或者是到最后五分钟他生生的就如愿了，这个也让人不是哎呀心里很舒服， 强行圆满。 对啊，这样我觉得一个比较出乎意料的结局，大家等着看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突然没有，反而是一个比较新奇的方式。 哎，没错啊。第二部网大呢叫做简装男神，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1万。公主唐小妮27岁，是只知道一个傻笑的这个小伙子啊。27岁之前啊只谈过一个女朋友，而在他身上啊交代了7年时间，就一谈谈了7年，却一个不小心让一个极品帅哥抢走了即将到手的新娘。在经历了一次失恋，事业被房东赶出门之后，却否极泰来交上了好运，进了一家这个业内顶级的公司工作。除了事业运、金钱运，还有桃花运。不到半年时间啊，五个性格不同、样貌不同、职业不同、气质不同，却同样火热追求小优的极品女友粉墨登场。而就在这一次次不靠谱的经历背后啊，这个主人公啊也日渐成长，也意识到自己心中最在乎的其实就是，看了就知道了。 嗯，好，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介绍方式。 就是 谁呢？ 这个时候画面的话就是马赛克。 马赛克， 对，互掉的，对不对？ 哎，好啊，我们再介绍的第三部网大是《贴身卧底》，播放平台是多平台，播放量达到了17万。啊，这个《贴身卧底》啊，这个一听这个名字，又感觉又回到了刚才《使徒行者》这一块啊。但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卧底的是女的啊，这也是一部集警匪、偶像、爱情于一体的正能量动作大片。为了摸清这个毒品啊，这个来龙去脉，完成这个彻查毒品案的使命，两位警花肖雨桐、宋曼妮奉命乔装卧底，潜伏在制贩毒的这个犯罪分子身边啊，内心非常刚强坚韧的他们呢，与这个阴险狡诈的毒枭们去周旋，发现了重要的线索，是企业家柯大海和他的女助手林冰竟然是掌握着这个制贩毒网络的首脑。而此时此刻呢，这两个人准备金盆洗手了，退出江湖，但是呢这个林冰与柯大海反目，那为了拯救肖雨桐的心上人柯大海的独子柯杰森啊，将制贩毒网络一举群获啊，整个就是我们这个卧底警花和这个两大毒枭之间的斗智斗勇这样一个故事，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开始了啊。 哎，这个反派的设定还比较像前一段时间的余罪啊， 哎， 以及像前一段时间林深主演的那一部叫什么来着，也是警匪探案片啊。就是我们以为那个黑帮大佬是最后的幕后黑手，但其实不是，而是这个大佬旁边的那个女助手或者女副总是真正的大佬，然后他们两个人要决裂，然后这个所谓的大哥被这个女老板给干掉，然后呢，这个女老板成为最后逍遥法外的那个人，然后被主角一举擒获。 嗯，其实这个大哥就很容易被人作为一个目标放在这儿嘛。 啊， 这个遮风挡雨的好助手，干嘛不用你呢？ 其实恰恰助手才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 嗯，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呢，将一起来围读这个《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稍事休息，十里桃花送给大家。 却等来心伤，从此缘分模糊了纸上，少了300年前的那几张。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我还站那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哈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跟我们982的，在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上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本台大编剧徐然，徐然你好。 大家好，我是徐然。 嗯，我们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哎，各位好，大家好。 今天啊，我们是今天这个直播间里啊，这大部分都是女性啊，挺难的。 什么话？ 真的，我们的女嘉宾的数量不是特别多， 是吗？ 弥足珍贵。今天， 所以 今天两位都是，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叶鹏啊、李云飞经常会上我们节目，你知道吧？真的是因为女嘉宾实在是不太够了 啊。那你就可以用叶鹏替啊。叶鹏在我们广播剧里都是演女嘉宾的，然后都是演女性角色， 好几个女嘉宾一起可以是吧？ 不，她可以演。 小曾一般能一个人来个六七个的。 那个小曾演35岁往下的女嘉宾， 往下还得、啊、 对，往下。 叶鹏， 然后叶鹏演35岁往上， 所以一来叶鹏就演太后嘛，你忘了？ 对对对， 太后。那天他来皇后， 演奶奶，演姥姥。 他皇后那出挺带价的。哎呀，这还行。 还小曾 对对对， 大宅门里的那个， 对， 有点意思。上次还跟叶鹏一起上。回头把大宅门的这个斯琴高娃的这几段啊找一找， 可以有 让叶鹏来一来啊，这二奶奶看看是个什么样的调调。 是是是， 我特别想演那个白景琦揪人头发那一段，跟人打架让人被人揪掉头发那一段， 还有老用脚抽人嘴巴这耳光这个事儿啊等等等等啊。那咱们今天说的是不是今天，因为我们今天女嘉宾啊， 对，话说回来， 来这么多 比较多啊， 太难得了，所以我们今天找了一个女性角色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剧啊，不是真《甄嬛传》啊，刚才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就是《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 嗯， 最年轻的林青霞，年轻的李嘉欣，年轻的关之琳，年轻的李连杰， 颜值巅峰时期的他们、 啊，特别特别棒，对，特别棒的一部电影， 真漂亮。 最乐的是里边当时这个关之琳所饰演的这个任盈盈啊，这个魔教的这个传人嘛，他是操着一口四川话的。 不，哎，有网上有争议，说是柳州话。 是柳州话吗？ 是广西的。 我听 不太出来。那个是后来就比如说像 配音的 嘛，对，他们原来都是讲粤语，对不对？ 为什么当时他这个蓝凤他们是用读吗？ 嗯， 咱们当时有一部是，但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云南、 哦、 在这方面非常出名，在我们的武侠小说中， 对对、嗯、 还有一个生生被虚构出来的蜀中唐门、 哦、对，唐门暗器， 这是压根没有的、哦、你看少林武当峨眉这是都有的、 嗯、 唐门是真的没有，是古龙虚构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很厉害、嗯啊！当时我们看这个剧的时候就林武松 带口音的、啊、 对对对， 当时我 也是， 后来我学了播音之后我发现令狐冲是对的我们叫令狐冲是不对的、 哎、 在读姓的时候他就应该读令狐冲，哎呦，我一下当时就错乱了 觉得这部戏特有深意吧， 哦，我就觉得这个编剧了不起 了不起， 导演有内涵，演员很厉害、嗯、配音很无敌， 是不是？ 嗯，令狐冲、啊、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一版的东方不败，其中几个桥段啊，我这个片段里面的就是东方不败和李连杰和这个令狐冲第一次相遇，以及当时他们在饮酒那一段特别经典的一段，还有他们最后大家又聚在一起、 嗯、 这个男扮女装的 李嘉欣， 好， 岳灵山小师妹嘛， 对对对， 哎，看到任盈盈很嫉妒、啊，这么一段， 介绍一下人物关系啊， 啊， 这个郑磊来介绍一下吧，我那个、这部戏业务不太熟啊， 这部戏业务不熟吗？ 嗯嗯， 这人物关系大家熟悉《笑傲江湖》可能比较知道啊， 对， 李连杰饰演这个令狐冲嘛，啊，这个特别潇洒的这么一个当年是青年侠客啊，然后这个 第一场戏其实就介绍了令狐冲的这个性格。 对 吧， 就是、 洒脱不羁的这种性 格，就是说这个我为了这个酒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我得去救这个酒、 对， 哎，当时这么一段，然后第二段呢是见到了这个当时东方不败女身这一面的、当时这个相遇也是傻了吧唧也看不出来，还说这姑娘怎么不说话呀、这姑娘酒不错呀，等等等等，然后到最后又遇到任盈盈之后，她也没有发现自己的小师妹，这个她叫师弟啊，一直叫师弟、没有发现岳灵珊其实是小师妹啊，她已经跟金庸原著中大不一样了，但是没关系，不妨碍我们对这个经典的致敬，也不妨碍对这四位优秀演员最年轻最巅峰时期的一种喜爱啊。好，我们听一下原声来感受一下。 啊，我的耳棍头啊，别走，喂，我的酒给你打翻了，快赔给我。 元妃日月，你们两个下次谈判把留给我，我的武功这么高你不怕吗？ 差点摔死我还是救这壶酒，你说我要酒还是要命啊？ 好一个酒鬼 说这么说还是跑掉了，我还以为有希望呢。 师兄，你光顾着你的酒壶，它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哎呀，你懂轻功，酒壶不会啊，这你都看不看？ 我的妈，妈，我的妈，死得太惨了，你一辈子任劳任怨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本来江湖与你无关，现在你却被人弃尸荒芜，这江湖我还以为做人难呢，原来连马也这么难做。 哎呀，马兄弟，你被人鞭打了一辈子，我看你现在躺着倒挺快乐。 可能有一天我的命运跟你一样，不可能比你更惨，连一个替我收尸的人都没有，不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到。 停，可能不可能，可能也可能，可能该喝酒了。哎呀，酒没有了，这怎么会可能呢？哎呀，没酒怎么可能睡觉呢？ 停， 这个家伙， 师兄啊，你严肃一点行不行啊？这马是我们多年之交，你怎么连这点感情都没有？ 哎，就前几天啊，你这个多年之交啊，把你摔下水，你还吵着不要他，差点还把他卖了呢。 我都忘了你还提来干什么，你没看见我现在很认真吗？ 理解，人喝酒马吃草，我准备了草烧给他吃。 你真的假的？ 当然真了，马不吃草难道喝酒啊？这不变成醉马了吗？来，我挑了最干的，烧得快，他很快就吃到了。小弟啊， 不跟你讲话，马不正经。 我说啊，我们跟师弟们分开了一年，各自到处找合适地方归隐，不知道他们情况怎么样。 提剑跨骑挥鬼羽，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世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美酒也要品者高，大家都是酒道中人。我叫令狐冲，姑娘你闺阁芳名方便告诉我吗？姑娘你是不是有不便之处啊？那干脆我送你一个代号吧，叫姑娘，你也捉鱼啊？姑娘，再说两句嘛。 你叫后辈，信口雌黄，你闯入我八公范围，上来跟我解释，我可以刺你。 这位高手内力极深，会千里传音的举止科属，到底是敌是友，你知不知道啊？那家伙是说我的，你不会受牵连的。等我回来再替你取个代号。 令狐冲， 等等我。 先去捡坦柱，别主动糟蹋，他才高兴。姐，一年 瘦了很多。 小弟，今天你怎么这么热情啊？ 我的人我行事忠厚，我叔叔东方不败接替他做代教主，他勾结富商人抢夺朝廷军火，朝廷在追捕我们日月神教教徒。要是我爹被东方不败抓去的话，我怀疑他被关在狼人营里。师兄，他在暗示我们帮忙，别上当。 乌鸦嘴。 哎呀，听完这林国宗，好有疏离感。 刚我们还说呢，说这个一股螺蛳粉味儿，口音是吧？ 也有点这个广西地区的口音是吗？ 啊、对，它其实就是一种普通话，但是就是就像咱们说湖南的那个长沙普通话，长浦 川普， 对，其实你具体听不出来它背后的乡音是什么，但是就是那个区域的普通话， 啊、有点那个味道、啊， 但是那个味道不是纯家乡话。 我刚才听了半天，还是觉得有点四川的味道，但是 随便吧， 又不是很像。 对， 咱们还是来普通话的好。我觉得有点找不着，我怕过去之后回不来， 心里有压力，我可能就说着说飞了 啊，就容易串不回来。我们想了一下， 嗯， 不然就是你 为什么要坏笑什么？ 就是、 对， 你也不用有任何压力。我刚才说，这颜值巅峰的时候，这个几个女演员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林虎鹏，你来吧。 行，跟你有关系， 跟你有关系了， 跟你有关系。 那我就来东方不败吗？多大个事儿啊！啊，好吧， 整个感觉。 那个二位还剩下这个岳灵珊和我们的这个任盈盈，二位分一下、嗯，不用四川话，也不用那种口音话。 不是，那只有蓝凤凰是四川话。 那个关之琳饰演的任盈盈 也是这个 口音。 要不你来那个吧，我觉得 行行。 哪个呀？ 我来那个岳灵珊吧，因为我比较像男孩声音。 哦，岳灵珊，这个就是李嘉欣饰演的岳灵珊。 好， 对吧？ 那这个由这个 徐导 刘洋来这个 任盈盈 。嗯，好，那 蓝凤凰得来一个吧。 蓝凤凰，我串一下吧。东方不败没几句话。那我当时我得和你搭呀， 林胡聪 啊，对对，这个我上不来，我还来普通话吧，来三二一，就听徐导的啊，然后就从这个王哥的 林胡聪 开始，好啊， 来咱们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走 呀，我的二锅头，岂有此理，别走，喂，我的酒给你打翻了，快赔给我， 我的武功这么高，你不怕吗？元妃日月，你们两个下去谈判，他留给我。 差点摔死，我还是救这壶酒。你说我要酒还是要命啊？ 好一个酒鬼！ 说这么多还是跑掉了，我还以为有希望呢。 师兄，你光顾着你的酒壶，他的命比我还重要啊，他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哎呀，你懂轻功，酒壶不会啊，这你都看不开。 哎，我的马。我的马，哎呀马，你死得太惨了，你说你这辈子任劳任怨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本来江湖与你无关的，现在你被人弃尸荒野，这江湖我还以为做人难，原来做马都这么难。 哎呀马兄弟呀，你被人鞭打了一辈子马不停蹄的，我看你现在躺着倒是挺快乐。 可能有一天我的命运跟你一样，不可能比你还更惨，连一个替我收尸的人都没有。 哎，停， 不 停、 嗯、 可能不可能，可能也可能，可能该喝酒啊。哎，酒没有了，这怎么可能会停呢？哎，没酒怎么可能睡觉呢？ 啊，行行行，停停停，师兄你严肃一点行不行啊？这马是我们多年之交，你怎么连这点感情都没有？ 就前几天啊，你这个多年之交啊，把你摔下水，你还吵着不要他，还差点把他卖了呢。 啊，我都忘了，你还提他干什么呀？你没看见现在我很认真吗？ 啊，理解理解，人喝酒马吃草，我准备了草烧给他吃啦。 真的假的呀？ 当然真啦，马不吃草难道还要喝酒吗？这不变成醉马了吗？来，我挑了最干的，烧得快，他很快就吃到了。吃吧吃吧吃吧。哎，小弟呀、啊、 不跟你讲话，老不正经的。 我们跟师弟们分开一年了，各自找到合适的地方归隐，也不知道他们情况怎么样。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世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谭中，谭中， 我翻过山头只听见虫叫，听不见马蹄声啊，看来令狐冲他们今晚不来了。 蓝凤凰， 坛主，晓得了，我继续等。 晓得就好了， 我看你再厉害也没有用，因为你始终还是一个女人。 你讲什么？ 坛主，我听见那边有马蹄声，好像有人骑马过来了。 上来。 惨了，坛主。 我罚你3天不许讲话，只要你一讲话，我就割下你的舌头。喝酒，你不是很喜欢喝酒的吗？我知道你喝多了酒就会胡说八道，那我就割下你的舌头来泡酒。为什么不喝酒？把舌头伸出来，放在酒坛里，早晚也要割掉，现在让你习惯一下。哪个叫你拿出来的？快点放进去。 哎呀，反正那要割舌头，死就死吧。坛主，你告诉令狐冲，说你很喜欢他，让他留在你身边，你就不用喝闷酒了。我讲完了。 他要退出江湖了，但我还留在江湖中，他可以走，但是我不可以。我们日月神教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我阿爹又失踪了，我身为坛主怎么可以跟他走呢？ 嘿嘿，美酒也要品者高，大家都是酒道中人，我叫令狐冲，姑娘你闺阁芳名方便告诉我吗？ 姑娘，你是不是有不便之处啊？ 那干脆我送你一个外号吧，叫哎，姑娘你也捉鱼啊？姑娘再说两句嘛。 你这后辈信口雌黄，你闯入我发功范围，上来跟我解释，我可以赐你不死。 这位高手内力极深，会千里传音的屈指可数，到底是敌是友你知不知道呀？那家伙是说我的，你不会受牵连的，等我回来再去替你取个外号吧。前辈，我跟上来了，我不会千里传音，你听不听得见我说话呀？你听不听得见呢？1、2、3，看来听不见了。姑娘，哦，一定是偷跑出来玩水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今天才发觉你这么难看。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喜新厌旧的。这个伴给你的，你以后不会孤零零的啦。 令狐冲， 蓝凤凰。 哎呀，先去见坛主吧，你主动找他，他才高兴呢。 莹莹， 令狐冲，我来。莹莹姐，一年不见了，我们都很想你。莹莹姐，你瘦了很多啊。 小弟，今天你怎么这么热情啊？你们日月神教跟扶桑人有什么恩怨？为什么要冒险留在扶桑人的地方啊？ 我爹任我行失踪之后，我叔叔东方不败接替他做代教主，他勾结扶桑人抢夺朝廷军火，朝廷在追捕我们日月神教教徒，要是我爹对被东方不败抓去的话，我怀疑他被关在浪人营里， 官兵发现我们在野店里，误会我们是日月神教的人，所以追杀我们。 如果你叔叔东方不败密谋夺权的话，你爹的性命恐怕已经…… 暂时不会，我爹在教里亲信很多，东方不败一定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分头击破，很多乡主因此也无缘无故的失踪跟自杀了。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快点找到教主，不然东方不败铲除了所有的反抗势力之后，那一定会把教主杀死的。 师兄，他在暗示我们帮忙，别上当啊。 乌鸦嘴， 日月神教的事儿不用外人帮手，一年前你们相约我们在野店重逢，现在你们见面了，可以高高兴兴的离开了，不用可怜我们。走。 蓝凤凰，把他追回来，我们的人太多，容易被人发现，你们先离开这里，我跟向问天去找任前辈的下落。 令狐冲， 你还记不记得《笑傲江湖》那首歌？我说过，等你再弹给我听。 我等你。 哼，防不胜防。 这蓝凤凰，这是蓝火鸡啊，这么大只啊！啊，满嘴的油腻。 哎呀，真的，你觉得就是看这个，当时看脂粉气太重，我对不起大家。这个 油有点大。 这个 如果作为东方不败这个角色来讲，我觉得脂粉气重点又怎样呢？ 还可以， 是不是？嗯、其实看就是我当时导这个录音的时候啊，就有一种感受。那个时候呢，就是九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电影制作水平并不是那么高。 嗯， 你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个威亚戏也好啊，爆这个就是爆点戏也好啊，还各种这个动作戏也好啊，就是很着痕迹的，但是无所谓。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 早年间看《西游记》，那人一翻跟头都反片。 这部剧我就觉得就很不金庸了。后来我觉得像谁呢？后来我查了一下，原来这部戏的编剧是徐克， 是 就别看导演是陈晓东， 对，别看导演 陈 晓 东，主要是一个动作戏导演， 对对对， 对吧？然后就是说这个戏其实怪不得还蛮徐克的感觉 啊，挺有这个徐克的， 就是很有那个徐克的那种侠气。 嗯，其实那、大家老把这个徐克称为徐老怪嘛， 嗯， 其实也就是说他拍武侠动作戏和他的一些其他电影，他拍过一个动画片，你们记得吗？小倩。 啊、 这个你们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因为我挺喜欢动画片的。 前几年 、很多年了。很多有个动画片非常早，小倩，在里面吴奇隆的配音、刘若英的配音等等非常多啊，他自己配了里面情比金坚的一条狗，然后他也是还有燕赤霞是李立群配音，就是也做得非常非常棒。哎，就说远了，说到徐克这儿去了，就我就想那个时候的武侠片，那个时候就九几年非常多的，像那《鹿鼎记》啊、《笑傲江湖》啊，非常多的那种武侠片。那个时候，王哥看过吗？那个时候的？ 看过，我看的最多的其实是《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 我看的是最多的。 天龙八部得有多少版呢？我都记不清了。 而且《天龙八部》也是众多金庸题材的小说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部了。 你最喜欢哪个乔峰？ 乔峰这个角色并不是我所喜欢的。 你喜欢里面段誉啊，还段正淳？ 我喜欢鸠摩智。好有点呢， 没法聊啊。 我喜欢鸠摩智。 哎呀，你是说虚竹我们也能忍啊？ 不主流吗？ 这个太不主流了。 要不然我就喜欢包不同。 就说什么都给你抬杠。 我喜欢《鹿鼎记》里喜欢谁？喜欢胖头陀。 《鹿鼎记》的胖头陀 就是这么叛逆， 这么叛逆。对， 这个 还在青春期， 这还在青春期， 人的还在长身体，怎样？ 难道你不喜欢《鹿鼎记》里面的多龙吗？ 多龙很可爱， 我非常喜欢。 这说话又说多了，其实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笑傲江湖》也是有很多版本的， 对， 比如央视那年版本《沧海一声笑》啊，对不对？乱七八糟重新排的，对对对。哇，那个谁，徐那个徐什么来着？演的那个人影影。 许晴 那个版本的是不是美到不可方物？我的天 啊，真的超漂亮。 对许晴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评判，就是每个人有喜欢这个她这个 形象。其实那也是她的颜值巅峰期、 巅峰 好看、 那个时候 的许晴，对不对？ 包括李姐演的林平之啊，都是 那时候李亚鹏演那版吧。 对 那是李亚鹏 那 一版。 我觉得最经典的令狐冲，我觉得可能吕颂贤那一版还是我刚刚也想提吕颂贤 版。 虽然咱平心而论纯颜值来说吕颂贤 不是上乘， 对，不是上乘，但是那一、 长得太老实了。 那一版这种少侠的那种风貌，我觉得吕颂贤诠释的是最接近我心中的令狐冲的。对。 虽然那时候怎么看，当时特别，就现在看来也非常经典的一些港片，就是动作片。 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是黄金时代，其实就是， 演员也是巅峰期，导演也是巅峰期。 对对对，就是你看现在这些导演其实还是电影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老去了，这个中坚力量就不行了。你看，其实徐克，你包括他近年来拍的东西，其实你在整个电影行业里，你都觉得还是比较。有水准的，就是 龙门飞甲一手就捧红了厂花这个名字。 对，龙门飞甲现在看其实还是挺好的嘛，就是在3D 电影里已经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了。 对， 而且徐克导演他本身是对新技术接收特别快的人，无论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会努力去尝试。包括当时他是张雨绮他们演那部戏叫什么了？女人不坏，还有深海寻人，他是最先使用笔记本来剪片子，然后他当过他的拍摄的设备呢也是最新的，就是大家还没有去尝试，他先是 技术流。 哎，你知道、就是、 龙门飞达也是 烧装备的， 徐克好像就是他其实话不是很多，因为就我看了一个那个智取威虎山的那个花絮，然后你就看他手里拿着一个像 iPad 一样的东西，就是手绘板，然后他呢 自己画分镜嘛， 对，他就自己画分镜， 对， 就是画好了之后呢，就是他就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 pad，然后就马上就传给了 发给大家 人，他呢可能就是 东北拍也挺冷的啊，零下40多度，他就在一个小屋里待着，然后那个他也不讲戏、嗯、然后直接发过去，主演就都能看到啊、哦、我的走位是这样的，我的表情、哦、连脸上的表情都有，我的表情是这样的， 大家感兴趣， 然后感觉他就不怎么，就是像有的导演是喜欢给你 讲一遍 演一遍 演一遍 演一遍又演说一遍，对不对、 嗯嗯、 然后他呢就属于坐在小屋里 给你画一遍 画一遍传给，然后每个主演手里拿着，哦看一眼、哦、 真有意思、 哦、 真的，你知道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徐克导演的分镜本，他自己画的， 对对、 哦 太厉害了，你这么深的美术功底有多深无法想象， 对不对， 真的就是画得太细太细了， 他就画得很像那种，就是他是那种美式的漫画， 对， 就是像那种 美式漫画一个特别讲究是特别细嘛，他的细节上 很讲的、嗯、就是特别真实，就是人的比例啊什么的都是比较真实的那种， 感兴趣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徐克导演的分镜， 我想想我只会画火柴人， 那你有姜文的风范， 哎，对，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姜文导演的分镜本，这两个放在一起看有不可描述的戏剧效果啊。好，那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一起跟我们围读剧本、嗯、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锁定北京青年广播收看我们今晚有戏，那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明天晚上6:45再见。 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